伤痕，孤单的人

你给我一份说明，是否他也真心怀念这一份情。风呀风呀，不要去的那样匆匆，请你为我去问一问他的芳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， 迷人笑容，就像看见雨后出现彩虹，那种心情无法形容。 远的天空，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 你的手如果在我手中，好像我一辈子不放松。 缘分天空，美丽的梦，因为有你而变得不同。我的心已经被你触动，再想无动于衷已经没有用。是你为我织的一个梦， 九月十五号至十七号，北京出发，目的地赤峰市。这是九六九主播带你去旅行的第一站，我是龙叶。此行我最期待的就是内蒙最美的草原天路和那达慕了，不知道会有哪些自驾车友跟我一起同行呢？ 乐动北京，经典飞扬 FM 九六九五周年海庆系列活动，主播带你去旅行，自由自在内蒙古赤峰自驾游。九六九明星主播龙叶告诉你，乏味的生活之外，还有远方诗意。活动由内蒙古自治区旅游发展委员会、赤峰市旅游局携手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共同主办。更多精彩活动内容，请关注经典九六九微信公众号。 幸福归属。

有谁会记得这世界它曾经来过？ 当初的愿望实现了吗？事到如今只好祭奠吗？任岁月风干理想，再也找不回真的我。 抬头仰望着满天星河，那时候陪伴我的那个，这里的故事你是否还记得？如果有明天，祝福你亲爱的。 现在才懂， 这一次我